Numéro 9. Vous ne comprenez pas? わかりませんか? Si, j'ai à peu près compris. いいえ、だいたいわかりました。 Si, j'ai tout compris. いいえ、全部わかりました。 Non, je n'ai pas bien compris. はい、あまり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 Ne parlez pas si vite, s'il vous plaît. そんなに早く話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Y a-t-il ici quelqu'un qui parle français? Dareka, France 語のできる人はいますか? Y a-t-il ici quelqu'un qui parle anglais? Dareka.英語のできる人はいますか? Que signifie cette phrase, s'il vous plaît? この文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?